夜里寒，一条睡裙打不住，谢池哆嗦着到阳台扯下睡裙披上，刚转身刀光闪过，一只手打过来，他迅即躲开，与来人一番缠斗，不到三招便被按在了墙上。疼啊。 有进步，不过还差得远。等急了没有？ 你再不来，我就要飞去找你了。谢池噙着笑，趁其不意，勾腿就向他裆部踢过去，何峰夹紧膝盖，敏捷地挡住了他。谢池抱住他的胳膊，借力抬高右腿，猛夹住他的脖子，将他翻碾在地，刚要一脚踢向他的脸，何峰抱住他的腿。 真打呀。 谢池一拳砸了过来，何峰笑着躲开，将他扛在肩头按到窗口。谢池的睡袍堆在臂弯，吊带也掉了下来，迎着外头温暖的风，头发凌乱地刮着。何峰拉上窗帘，挑开他另一根肩带，胸口贴到他的背上，嘴巴凑到他的耳边，轻碰着耳尖。 还打吗？ 不打了。谢池的手被他反扣住，难以挣脱，他用可以活动的手指轻轻地刮了刮他结实的腹部。何峰被他抓得心乱，刚要松开，谢池一个反身绕到他的身后，伏在他背上，紧勒住他的脖子。何峰被他夹得难以呼吸，举起双手认输。谢池松了松手，笑着搂住他的肩。我赢了。 偷袭我？ 杀人的时候谁管正面还是偷袭，重要的是结果。 还洗了澡呢。嗯，真香。 我还没问你话呢，那个时候一个人偷偷跑去哪里了？ 想知道啊，你求我呀。 正经点儿。还有你那个小兄弟还活着吗？何峰不想回答他的问题，弯腰蹲下去将他懒腿抱起，忽然腾空，谢池倾倒在他的身上，顺势搂住他的脖子。 空了再说。 现在就有空？ 没空。 何峰抱着他走出阳台，刚要将他放到沙发上，谢池缠住他的腰不放。不是我一个人住，还有个姑娘和小孩子，跟我从南京过来的。 那家？ 嗯。小声点儿。 你才要小声点儿。 你没洗澡？ 嫌弃了？ 嗯，好臭啊。 几个月不洗都没嫌臭。拿开。 谢池摊开双臂，想起在南京时他那黑乎乎的模样，喜乐、心酸与愤恨交杂而来。我们都还活着，真好。何峰摸到他后背的一条疤，将他翻转过来。 心疤？怎么留的？ 上个月刺杀了一个汉奸，轻敌了。何峰看了他一会儿，低下脸，轻轻地吻了吻他的背。 疼吗？ 谢池脸埋在被褥里，伤口早就不疼了，可被他这么一吻，总觉得又疼了起来。 就像悲痛总会因为安慰而变得更加苦涩。一时间，他忽然有好多事想与他倾诉，从认识的每一个人，路过的每一处景，到吃过的每一颗糖，每一杯酒。他翻过身来，紧紧地抱住他，心里一阵酸楚，疼，特别疼，疼死了。何峰的手从他腰上移至耳边，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。 对不起。 一声惊雷，藤田青也猛地一颤。进入梅雨季，总是毫无预兆地下起雨来。他困意全无，坐起身来，揉了揉眉心。余声渐大，他睡不着了，干脆起身倒了杯酒。他站在窗前，看着玻璃上留下的蜿蜒的雨水，想起了中午饭桌上妹妹说的话。 什么时候结婚啊？ 除了尴尬，他心里更多的是害怕。他很喜欢谢植，十分珍视这份感情，面对他时他是自卑的，他竟期盼又恐惧两人间关系有所进展，他怕他发现自己那难以启齿的秘密。他一口灌下所有的酒，看着这糟糕的天气觉得更压抑了。谢植没敢开灯，怕阿如奇也看到门缝露出的灯光，偶尔一道闪电照亮床上相拥的两人。谢池趴在他身上，用指甲刮着他的喉结。这一年多睡过女人吗？ 睡过呀。 几个？ 一个。 什么样的？ 特别漂亮。 哦， 吃醋了？ 嗯，真损。 他会做衣服，会骑马，打架也不错，就是脾气有点大了，今天还踹了我一脚，到现在都好疼。 没看出来你这么脆弱的。 在外面刀枪不入，一到他眼前就变成了纸糊的，轻轻一戳就坏了。